花生当饭食，佢哋话佢哋最积极。我系谢志峰。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 Peanut， 我系刘世良。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靓煲王佢哋嘅火锅生料稳手煲底，早已经系远近驰名。 今晚嚟靓煲王试下我哋嘅脆肉皖鱼双飞鳝片，保证你流晒口水。 姐， 咦，你哋啊？ 手打牛丸，手煎鱼蛋。鸭粉肠、脆肉丸，嗰晚我同妈妈好开心，食咗好多嘢，好多嘢。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喂，好啦，咁啊，就系嗱。我哋头先咧讲张华峰啦，哇，竟然俾呢一个 YouTube 咧重点关照喎、啊，大佬真系，因为佢即刻咧就即系整咗个黄牌俾我哋叹，就系话咧，因为而家咧 YouTube 咧就审得好紧嘅。 我头先我哋讲佢咩问题啊，大佬？ 咪就系话跳楼啫嘛，喂，我哋都唔同意嗰啲人嘅做法，大佬。 我话呢个社会现象好恐怖啫，系有深层结构嘅原因。 唔系咯，应该反省呢一个社会现象啊嘛。 头先我去 take a break 嘅时候， 啊， 你。從一句口號咧，係反映到香港人嗰種憤怒、無奈同埋冇咗嘅感覺。 嗯， 以前第一次嗌香港人 ，Anthony 第一次係點接咧？ 加油啊嘛！ 好啦，第二次再嗌香港人嘅時候，轉一轉通啦。 啊，就係呢一個 反抗啊嘛！ 反抗係啦， 到最後而家嗌親香港人都叫報復 報仇啊，係啊， 報仇嘅時候，你就係張華峰個女。衍生出嚟嗰个现象咯， 嗯， 我冇话啱啊，亦都唔，我哋冇资格去分辨对错， 啊 ，OK， 但系呢个现象好恐怖，系，但系个问题，你揾翻个原因嘅时候，你唔好倒果为因啦，将个结果同原因调转佢嚟讲， 唔系，即系你而家 呢个系结果嚟嘅， 你而家啲黑警咧，佢 啲当权者点样对待我哋啲平民百姓，最后得出嚟嘅。结果就 系 咁啦。 你见到啲黑警而家呢几日咧系好过恐怖嘅，其实系，即系佢讲嘅说话、做嘅嘢咧，呢几日啊，呢三日啊，呢个圣诞节啊，喂大佬，即系圣诞节咧，点解我哋香港咧，即系呢个圣诞节嘅抗争，又竟然又上翻呢个国际头条咧？喂，正正就系因为喂，本身一个普天同庆嘅节日咧。全世界都系喺度庆祝紧，唔会有事嘅。喺香港你黑警咧，警员啊，你即系竟然逆市去，即系去搞警暴，先至会有啲咩事情啫嘛。 如果我冇记错， 你特别显眼啊嘛。 如果我冇记错，圣诞节呢啲咁嘅大日子， 冇新闻噶，不嬲都。 就算以巴 吓、啊， 当年啊打到如火如荼嘅时候， 啊、 都 cease fire 吓、啊，咩 都停一停嘅， 系啊。 喂，而家嘅平安夜已经唔再平安 啦。 头先我揸车嚟嘅时候，听到呢个九点半新闻， 吓、 拉三百几人呢几日， 三百几人呀， 唔少噶。 系啊， 一如所料啊，即系衰口噏中啊。我上个礼拜二同阿细娘嗰时候，我大镬咯。 嗯， 啲差佬又出翻嚟啊。 嗯， 其中一个我觉得好重要嘅因素就系、是、你睇下邓炳强咧。是比较 take initiative 嘅人嚟， 嗯， 即係采取主动喺成、嗯、个嘅部署，佢已经係三番四次，最少两三次呢就係、是、走去现场， 嗯， 鼓励啲差佬士气带出嚟嘅结果嚟㗎嘛。嗱，如果正如 Anthony 你头先嗰个描述咁、嗯、普天同庆嘅日子平安夜， 嗯， 即係 silent night、啊、喂啲人去呢一个商场嗌口号唱下歌有咩问题啊？我真系睇唔到咩问题。 咩叫战场上的快乐圣诞节？即使打仗啊，你一去到圣诞节啊，喂，都应该即系休下战啦、 啊， 大佬啊！ 喂，只要你唔出现嘅话 啊 ，OK， 我当啦， 有你哋啲卧底喺度，去搞下美心啊，搞下 Starbucks 啊咁样，咁又 so what 咧？ 嗯， 喂，香港而家冇人再介意呢啲嘢噶啦，冇人再辩论呢个做法啱定唔啱噶啦。喂，从立区议会选举嘅结果已经印证咗俾你睇、 嗯， 即使搞到咁，好似中大理工搞到咁大镬都好。嗱、 嗯， 从一个曾经组织过运动嘅人嘅角度嚟讲，一定觉得咁搞系唔啱嘅。 嗯， 但我哋最后一定会再投翻反对政府嘅一派。其实你印证到个观点就系、是，咪报复咯，报仇咯，冇问题啊。 嗯， 咪你仲理？今次嗰个平安夜，后生仔女，无论喺尖沙咀、旺角又好，沙田新城广场、Yoho Mall 都好，咪由佢搞咯。 嗯， 佢破坏咗几多嘢咧？我又真系唔系好明白、啊，系咪？你有证据，你咪拉佢咯、 嗯。 或者你觉得嗰几个系重点被招呼嘅，即系食肆嘅，或者系嗰啲零售商嘅，你派人喺门口顶啦。 嗯， 咁简单。你都唔做？ 佢而家又派咗好多人喺门口，喺啲商场门口顶啊，系嘛？顶住晒嗰啲咧，即系正常想过节啊，行下商场啊，嗰啲街坊啊，嗰啲人啊，系嘛？即系你见到，即系呢几日咧就非常之离谱啊！24、25、26日咧，即系日日咧都其实系有啲非常之荒谬嘅事情发生。 你数下不如你？ 喂，大佬嗱，你睇翻24号平安夜嗰日。系嘛？你见到九龙同埋即系港岛区嗰个分别咪好明显咯？九龙咧就其实相对系住重兵嘅，其实系，尤其系就系呢个尖沙咀嗰度啦，系嘛？仲后屘放埋 TG 添啦。咁但系你睇翻，即系你铜锣湾啊、时代广场啊，系嘛？即使你好多人喂。时代广场好高层噶嘛，大佬啊，石前层层行噶嘛，其实咁 Q 大，咁好啦，你见行嚟行去啦，其实最后咩冇事发生嘅，其实系，就算系入到啲咩运动店啊，其实嗰啲店员啊，见到你喺度行嚟行去啊，笑骑笑骑骑咁啊，喂，唔会有问题喎，其实系。 嗱，所以你讲呢一个例子咧，九龙同香港岛嘅区别咧，嗱，我又唔信啲人嘅质素喺两边有太大嘅差异， 咪就系咯。 系咪？咪都系香港人嚟啫。 唔系你就算系最后咩，你旺角、九龙，即系呢个尖沙咀，发生过啲咩事啫？有乜嘢事触发到你嗰个反应如此过敏啫？ 咪有少少装修咁咯，少少咯。 喂，大佬啊，你装修你都系可以，即系净系一，即系单铺铺清噶嘛？你咪就系针对嗰单嘢去做咯。你咁多便衣警，系咪先？咁你最后 如果我系佢嘅 deployment 应该系点样？好啦，你话呢啲咁样嘅美心啊、Starbucks 啊嗰啲有危险。第一，用你讲头先嘅讲法，变咁多便衣警，梗系喺嗰度夹住啦。第二，通常呢啲咁嘅情况，你都系劝嗰个商铺，不如你闩门啦。 啊， 差佬嗰阵时系咁噶嘛？ 系啊， 斩脚趾被沙虫噶嘛？喂，你而家你对住呢啲咁样嘅好大机会俾人装修，唔知係真定假，係、我哋嘅人定係对方嘅人，呢样嘢都唔重要啦。 嗯哼， 你唔会守住佢？ 嗯， 喂，你从扑灭罪行嘅角度，我用返你嘅 angle 去讲。 嗯， 我明知你嘅班衰仔过嚟装修我嘅、 啊， 我一次唔一网成擒你。 嗯， 大好机会係咪？喂，一个商场最多一间美心嘅啫，系嘛？搭多个沙伯室。 啊！ 你都守唔住？ 咁好啦，你24号，你系仲系有两个人堕楼嘅，一个就喺旺角，一个咧就喺 Yoho 滩。两件事情咧，都系因为你啲差佬咧反应过激咧，先逼到佢哋跳楼嘅啫。 最离谱嗰个咧，即系 旺角啊嘛， 旺角咧好靓嘅，原来嗰间餐厅即 系 有个 嘛 露天嘅地方咧，系可以俾我哋食宴。 嗯， 喂，嗰、那个僆仔已经即系吊紧喺个三楼嗰度， 你搵强光照佢啊嘛。 喂，你仲攞强光照？ 系啊， 你唔走埋去救人？ 人哋跌咗落嚟啊！你仲叫人哋唔好救啊？扑街到咁啊！ 叫嗰啲急救员阻止啲急救 員，佢唔需要急救啊！救你睇都冇睇一眼，你就话唔需要急救啊？ 你知唔知啊？如果系正常时期嘅警察部队咧，系咁样对付呢啲咁样嘅灾难都嘅话咧，系、真系俾人孖到飞起。而、家大家已经开始冇感觉啦。喂，我嗰日一睇都系啊，电视，哇！灾难片咁啊！嗰个僆仔三楼咁吊住个露台平台嗰度、喂，你差人竟然唔系走埋去 叫佢喂唔好冲动唔好冲动唔好冲动。 嗯。 喂，嗰条僆仔过身你有咩大镬㗎喇。 喂大佬啊，你今次呢仲危险啊，因为相对于周子洛上次呢，其实你嗰个楼底仲高啊，其实係。佢跌落嚟啦。 所以我反而印证到周子洛嗰单嘢係有 俾人掟落去 㗎 嘛。俾人掟落去㗎嘛。 喂，周子洛嗰单嘢大概係一楼加一，即係两层楼呢係 1.5 到㗎啫。喂，如果呢、這、一个即係旺角呢一个僆仔示范一次。 嗯。 就当然都伤好伤啊，但佢起码手脚嘛。 佢都系手脚啊嘛，骨折啊嗰啲乜嘢啊嘛。 所以唔合理㗎周子洛。 系啊。 从呢一单引证到我哋唔需要做好多次实验、啊、大家唔好搞咁多实验啦。 嗯。 一层楼半岛呢系唔死得人住。 嗯。 同埋你冇理由咁样落地㗎嘛。 咪你最扑街啦。喂大佬，你而家你冇呢一个搜查令啦，你入啲私人地方啦，你仲要捉人哋转头。有个店员啦，其实真係好有义气，佢开咗门俾好多啦，即係嗰啲抗争者呢入去避难。 因为嗰间系黄店嚟嘅。 系黄店。咁但 口啊不停系写晒连龙墙香港人加油嗰啲嚟㗎。 咁其中有个店员呢就真係好嘢，即係一个人顶住道门。咁然之后呢即係又係顶完之后又係俾你啲差佬啦冲咗入嚟之后啦又捉住佢啦又话老屈佢啦係咪又话即係其实 阻差办公。 阻差办公啊咩怀疑藏有攻击性武器啊跟住或者又有可能加控埋啲咩暴动罪啊喂大佬啊最扑街就係、是、喂人哋咁样阻住你嘅时间你就话迟啲会带人嚟搞事扫场钉硬你牌。呢两句说话第一头一句搵人搞事扫场即係话你同啲黑社会有路啦你扑街死黑警。 唔係啊呢啲咁嘅刑事恐吓嚟嘅。 係啊。 喂你有咩证据我藏有攻击性武器啊大哥。 係啊。第二你话钉硬你牌即係话食环署做咗你嘅政治武器系咪啊喂食环署出嚟澄清喎大佬。食环署以后会唔会听啲黑警去钉牌喎、啊喂原来咁样㗎 喎。佢其中个部门係可以提出唔同意见但都唔系你一个人决定嘅。批唔批嗰啲酒牌我当酒牌啦即係严谨啲啦。即係问下附近嘅街坊会唔会太滋扰啊太嘈啊。或者合唔合乎消防条例啊。系咪太嘈嗰啲就可能系同差佬有少少关系啦。 喂第三喂你讲呢句说话你都喂当 ICAC 冇到啦系咪呀。喂你而家公权私用喎、啊、大佬。是吗我都知而家 ICAC 好废本身是你嘅天敌嚟嘅。咁而家你话制暴止乱各个部门都要听你讲㗎嘛。是吗咁你咪真係降咗而家系警察社会啦警察国家囉。 冇话香港而家已经系对呢样嘢系共识嚟㗎啦。 吓、 啊。唔使我哋即系重复十次八次话俾人听而家系一个警察社会嚟㗎。 吓、啊。 喂呢、這个呢样嘢先至恐怖。 啊、 即系嗰日我睇到旺角嗰个僆仔喺嗰个平台跌落去。 嗯。 OK, 差人。以前即使你冇搜查令都好大家市民大众合作㗎嘛。你有冇諗下点解今日市民大众一个好普通嘅 waiter, 嗯 我当佢係部长又好 manager 都好都顶住你呢因为你滥捕嘛嗰日子里面、 嗯、 包括系追捕包括系使用暴力嘅捕。 嗯 喂大家系于心不忍。同埋调戏好唔顺啊！喂，平时正常香港嘅社会嘅时候，嗯、你哋差人、嗯，因为我哋相信你唔会乱咁屈人，唔、 嗯、 会乱咁打人，唔会乱咁拉人嘅情况之下，你话怀疑入边有罪案，我哋点去阻你啊？ 嗯， 仲想你快啲入嚟去 check 清楚添， 吓、啊， 系咪？今时今日好反省下啦、 嗯， 个个咁样反扑法，唔好话净系啲即系年青人，连一般。本来不问世事嘅 waiter、waitress 或者佢个 shop manager 都敢同你顶，唔系第一次噶啦。嗰、 嗯、 阵时喺元朗定屯门有一间日本嘢， 吓 系嘛？即系四老婆同埋屋企人又出嚟顶， 嗯， 连麦当劳啊， 嗯， 都同你顶， 系、啊。 喂，以前系唔会嘅， 系啊。 喂，你话你怀疑有罪案，我梗系信啦。因为我哋起码对个制度有信任，我对執行呢一个制度嘅人都有信任嘅时候， 嗯， 我使乜搜查令啫？ 系啊， 系咪？我信你话怀疑入边有罪案，我梗俾你入去啦，大佬，唔系因死人咁点算啊？ 而家你冇搜查令， 佢自己私底下自己闯入去人哋嘅地方，跟住仲老屈人哋犯罪。喂，大佬，你而家仲话呢个法治？而家呢一个嗱，好啊，你而家你监警会啊嘛，你唔做嘢啊嘛，你而家你即系叫你搞呢个独立检讨委员会，你都搞到半天吊啊嘛。而家呢一个华盛顿邮报咪做嘢咯，系嘛？话你真系唔好怪我哋啦，就指望呢啲咁样嘅即系外国媒体啦，就帮我哋伸张正义。而家华盛顿邮报就搞咗一个咧，呢、這个礼拜就搞咗个叫 Hong Kong Crackdown。Police repeatedly broke their own rules and face no consequences。 转头翻嚟讲。 好啊。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